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谁符合资格进入上帝的新世界。我们有外来讲者杨子豪弟兄，我们请。 谁符合资格进入上帝的新世界？在这个演讲，我们有三个要点。第一点是，人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新世界，以及为什么人不能带来新世界。第二个要点就是，这个演讲会解释，上帝的王国已经开始施行统治了。第三个要点就是，人要怎样做才能符合资格进入上帝的新世界里生活。那这个演讲是适合大家，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将要毁灭的世界，新世界还在前头。但是这里要讲的不是只是关系到你和我而已，而是关系到全人类。那么第一个要点就是，人类急需一个新世界。请想象在一场大停电呢，好像如果最近你有留意新闻呢，在香港发生这个暴风，还有澳门呢也是会大停电呢。通常大停电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慌，不过有时政府就会预先告诉人民不要慌，不久就会有电。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各处人们都生活在恐惧和困苦中，并没有什么亮光，真正的亮光。尽管人们关注世上的难题，想要尝试去解决，或者他们认为有些新方法，不过当他们找到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另一个难题又产生，所以难题解决不了，令很多人呢头痛。那么不完美的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吗？答案是没有。他们不止没有能力，也可以说是有心无力。世上的政府统治人类已经达数千年了，虽然世上一些统治者带来若干改变呢，但他们依然无法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暴力、疾病、死亡，也不能够满足人类的一些基本需要，例如持久的平安和幸福。请想想，你认为有哪一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没有什么。有些人觉得在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呢。是的，人人都生活在困苦和恐惧中，任何形式的这个政府都不能够满足人类的愿望。其实古代有一位睿智的王很早就领悟到这一点了。让我们打开圣经，在传道书八章九节，传道书第八章第九节，这里说，我见过这一切，并专心研究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一直以来人辖制人，使人受害。这句话说的没错，是吗？人辖制人没有使人得益，很多时候是使人受害。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世界，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情况带去亮光的地方。所以既然人类没有能力做到那么就来到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仰望耶和华带来美好的新世界。谁是耶和华呢？耶和华就是上帝。是的，只有上帝才能够解救人类从这个黑暗中进入光明。耶和华上帝应许会为人类带来一个新世界，他会通过他的王国去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有读到在圣经里耶稣教导门徒要祈求上帝的王国。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十节，耶稣教导说，愿你的王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实现，像在天上一样。这里所说的王国，就是指上帝在天上的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里的施政的人员是由上帝选的。耶和华帮助人对他的王国培养信心，他提供了三方面的知识给人类。哪三方面呢？第一，他向人显示他的卓越特质。第二，他让人清楚知道他的王国政府会运用什么原则来施行统治，以及第三，他提供确凿的资料，让人认出王国的首要君王是谁。那么耶和华上帝有些什么卓越的特质呢？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和圣经都获取，耶和华有爱心、公正、智慧和力量。就算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们略略也知道这个造物主是有爱心的。怎么说呢？上帝把人创造成很奇妙，是吗？我们有两个眼睛，一个心脏啊。上帝把眼睛放在头上，不是放在脚底。放在脚底的话，就很难操作，眼睛看不到。心脏也一个，两个不好吗？两个可能活不了啊，半个也不行啊，不够力啊，就是要刚刚好啊。所以上帝也很公正，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一样，两个眼睛长在头上，一个大小适中的心脏。上帝的公正和智慧也在很多地方可以见到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地位啊。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个动物上帝创造来做什么？曾经有人说，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蚊子？蚊子很讨人厌，是吗？但是你知不知道，蚊子其实是很多其他生物的食物来的，是吗？所以上帝用蚊子喂饱了青蛙，也喂饱了其他的生物，然后其他生物又喂饱其他的生物。所以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的价值和生存的地位，所以上帝的智慧从这里也显露出来了。上帝也让人清楚知道他的王国会用什么原则来统治，这些原则都会建立在上帝的主要的品格，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爱心、公正、智慧和力量。上帝的王国强调以爱为本，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你们要让人怎样认出你们呢？不是很厉害讲话，不是很厉害做事，而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可见呢，这个王国倡导的是以爱作为主要的管理方针。此外，上帝的王国也强调公正。好像一个人犯罪，在以往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才可以定罪。为什么呢？一个人说的词可能是出于私心或者报复，但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求人要行事公正，所以他的王国会用这样的原则来施行统治。上帝也通过圣经记载了关于他的首要君王，就是弥赛亚会是怎样的。所以在耶稣时代的人呢，犹太人只要他们仔细的观看耶稣的一举一动，在比较圣经就弥赛亚所做出的描述，其实是可以认出这一位就是上帝所选的君王。那么耶稣他是听命于耶和华的，所以这也表明我们人类必须信赖耶和华，听从他的指引，才会有一个新世界。这是至为重要的事，这也是根本的。因为人类并没有设计成不需要上帝的指引而能够带来美好的世界。比方说船呢，并没有被造成不需要舵，汽车也没有被造成不需要方向盘，对吗？所以人也没有造成不需要上帝能够成功的管理自己。那么耶稣被任命为上帝王国的主要君王，他的角色很重要，因为耶稣他甘愿牺牲自己，这 证明啊，人要无私的付出自己，才可以真正造义人。耶稣牺牲生命，也是为了希望啊，进入新世界的人消除一些重要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罪和死亡。其实人的统治啊，被罪的影响和死亡啊所影响，所以不能够做出好的统治。自1914年以来，耶稣基督一直在天上做王统治了。没错，上帝的王国现在已经施行统治了。不过这个王国所统治的，现在只有基督徒会众，就是我们，将来会扩大到全球。但你也许会问，那些不接受基督统治的人以及那些主权国又会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不久上帝会委派耶稣把他们毁灭，因为他们对抗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那当耶稣把这些对抗他的政权消灭过后，他会施行正义的统治，管理地上的所有居民。那么谁会负责照料地上的事物呢？也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在新世界里的管理安排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受圣灵委任的男子会接受训练，负起督导的职责。他们正受到怎样的训练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2章第1和第2节。以赛亚书32章第1和第2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新世界里地上的情况会有这样子的事。他说，看哪，必有一王掌权，伸张正义，又有众领袖治国，主持公正。各领袖有如避风之所和避暴雨之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久旱疲乏之地。好，这里经文所说的众领袖，也就是长老。那受君王耶稣委任照料的这些受委任的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图片呢。在这个图片里面我们会留意到长老在三方面受到训练呢，要为上帝的百姓服务。第一，就好像经文所说的，长老有如避暴雨之处，他们会保护受迫害和灰心沮丧的羊群，尤其是安慰悔改的犯过者，帮助他们得到安舒，不会因为所犯的过错而过度自责而感到痛苦。所以就好像图片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避暴雨。那么长老也需要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也就是供应如纯净的水一般的真理，给属灵方面干渴的人带来滋润。第三，长老也要 好像这个大磐石的影子在久旱疲乏之地，为羊群提供属灵的指引，使他们感到安舒和安宁。那这些受训练的长老将会成为羊群的榜样，怀着爱心照顾上帝的羊。他们这样子做就体现了耶稣基督的仁爱领导，这也证明耶和华的统治方式是无私的，是以爱为本的。在圣经里，这种爱最高的形式就是叫做阿格贝，它是基于原则的，是能够化爱心为真诚行动的。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政府是叫人要爱人民，然后爱到牺牲自己，是吗？很多他们口头是说牺牲啊，但是很多时候是牺牲人民啊，不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在灵性上和身体上的健康与安全，永远比金钱、进度、效力来得重要。所以基督的统治显然跟以利益和效力为先的世上政府完全不一样，所以根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谁才能够符合资格在上帝的新世界里生活呢？这就来到演讲的第三个重点了。耶和华定下标准， 表明谁才可以进入新世界。符合资格进入新世界的概念呢，就好像一个人要移民去另外一个国家一样啊，当事人要符合那个国家的要求才可以申请移民。一般上申请者必须要有良好的名声，道德清白，还要熟悉当地的语言、国家立法和尊重当地的统治者。那么我们要进入上帝的新世界又要符合些什么资格呢？这里会提到四点，四个我们要符合的标准呢。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王国只有让那些爱好和平的人才能够在新世界里生活，所以人要放弃暴力，要放弃武器，上帝的王国不欢迎喜爱暴力的人。我们不需要警察，也不需要军人，所以不需要学功夫。所以在上帝的王国里，他第一个要求是人要爱好和平，放弃暴力。第二，人要在新世界里生活，就必须保持道德洁净和尊重婚姻。是的，这些人只奉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是不允许进入新世界。第三，在新世界里，人类社会将会弥漫着爱，以爱待人就是这个新世界里的文化和他的语言。在上帝的新世界里，不敬钱、自私自利或追求物质财富的人都没有立足之地，不然的话很快的他们就会把这个地球污染呢打回原形，变成现在我们这样的世界。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呢，真的是令人愤怒。在一个非洲有一个湖啊，那边的渔夫本来是可以很多渔获的，他说有时一次捕啊可以捕几百只，湖里面有几千只，可能有上万只鱼，可是现在他们捕啊就只有20只，有时没有。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把很多河马杀了。那河马跟鱼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河马吃草啊，然后他们在湖里面大便小便呢，就喂养很多这些鱼啊。但是人类的自私啊，为了拿这个河马的肉皮和他们的牙，杀了这些河马，所以鱼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事情时常我们都有听到，人类破坏大自然，使到动物受苦啊。其实最后人类也受苦。所以上帝说这样的事情在新世界里也不可以再有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如果要进入新世界，他们就会按照圣经的生活，圣经的原则生活。所以事实上很多人都很敬佩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是品格高尚，按照圣经改变自己，披上新品格。我们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得到外界一些什么好的评论呢？这里的评论是说的，你认识哪一个宗教啊是爱好和平、奉公守法、准时诚实纳税？还有哪一个群体是不分种族国籍、不计较文化差异，可以合作的建好建筑物、维修建筑物，并且教人尊重法律、爱护家人、遵守圣经的道德标准？只有一个团体，耶和华见证人。对基督徒来说，爱心有多重要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不爱弟兄就不是真基督徒。耶和华见证人怎样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呢？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耶和华见证人拒绝当兵，他们不否认自己的信仰，甘愿被折磨、被关在监牢，也不愿意拿武器、穿上军服，因为他们谨守耶稣的吩咐。在一些种族冲突的地方，好像阿拉伯跟犹太人呢，势不两立的地方，我们的弟兄可以在一起聚会。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也确实遵循弥迦书4:3的话，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他们不再 计算怎样报复人。在爱尔兰，我们的姐妹啊，本来是很讨厌基督新教的人，可是他们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仇恨，结果他们能够跟英国的弟兄姐妹一起服务传道，传给他们以往视为很可恶的人。所以他们真的把仇恨放下来了，好像把刀剑打成犁头。今天年轻人即使没有父母的帮助，也认识了圣经真理，是值得称赞的。我们这里有两个经历，一个叫雅丽的，她年纪小小就十分喜欢真理，但是她的父母对真理没兴趣。她生长在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但是教会无法解答她的疑问，于是她就转去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后来耶和华的组织帮助他认识了上帝，他就克服了一些本来可能可以使他死的一些习惯，例如酗酒、吸毒、放荡的生活。他很感激耶和华见证人的帮助。另外一个叫做埃诺的，他14岁之前脾气暴躁，很喜欢跟人家打斗，但是由于他遇到耶和华见证人长老们和同工们的关心，使他改变过来。现在这两位都热心的为大众服务，他们在耶和华见证人的伯特利之家献上一生。他们说道，要不是耶和华表现的爱，还有耶和华所用的牧人所表现的爱，可能他们不明白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还没有在新世界，他们已经感受了新世界的统治方式是这样的。耶和华见证在世界各地向人传道，帮助人有希望在上帝的新世界里享永生。我们必须帮助人明白，人只能从一个渠道获得降临新世界的知识，这个渠道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5到47节所说的。马太福音24章45到47节，耶稣说，到底谁是忠信睿智的奴隶，受主人委派管理仆役，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食物呢？他的主人来到，看见奴隶正这样做，奴隶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会委派他管理一切财物。谁是耶稣所依靠的忠心睿智奴隶呢？他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总部的中央长老团，他们是耶稣的弟兄，也是带基督做大使的。这些弟兄都是受过训练的好牧人，他们也无数的付出自己，训练更多的牧人来照顾会众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守圣经的标准，要跟这些牧人，也就是忠心睿智努力合作，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传讲上帝的王国。我们必须采取果敢的行动，因为最后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也就是说现在是最黑暗的世界，快要过去了。我们要有些行动，哪些行动呢？第一，我们要按照圣经原则生活，改变自己，不要再有旧的品格，要披上新品格。然后第二，我们要参与传道工作，并且要受尽成为上帝王国的子民。为什么迟迟不行动，采取观望是不明智的呢？也许一个人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了一段日子，做出很大的改变，他也很喜欢他所学的真理，甚至被会众委任为未受浸传道人，那么他就要考虑受浸。但是受浸真的有必要吗？有一个圣经学生跟他的圣经老师说，我也做跟你们做的事一样啊。那这圣经老师就跟他推理，他说，你有看过人赛跑比赛吗？好像马拉松赛跑，很多人都参赛是吗？当 比赛的枪声一响，很多人都拼命跑啊跑啊跑啊，为的就是要跑完。如果一个人很努力的跑啊跑啊，做出很大的努力啊，他跑完了，当颁奖的时候发觉到他没有注册号码，那有奖品吗？当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要进入新世界而献身受尽，但是耶和华为了让我们有资格进入新世界，牺牲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和华和耶稣表现这么大的爱，人可以无动于衷吗？耶和华正表现极大的忍耐，千万不要犹豫不决，显出漠不甘心的态度，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以求在大患难的时候保全性命。所以我们在这演讲里面获取三个要点，对吗？第一，人类需要一个新世界。第二，人类只可以通过耶和华有这个新世界，而耶和华是以爱为本。第三，我们要符合资格才可以进入新世界。那符合资格的人会看见什么呢？当然他们会看见新世界。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呢，新世界实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啊。我们在座的可能也很熟悉这个图片呢，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图片呢，然后想象一下你在其中了，你会发觉到什么已经消失了，什么有存留下来呢？我们看不到战争，那些历史留下来的那些惨事没有了。今天有些人会花钱去观光啊，你去罗马，你会看到一个那个竞技场。不过有人会告诉你，那边其实是，用杀人来做娱乐的。你以后在新世界不要这个东西。你看到万里长城，哇，很宏伟。但是你也听过以前的皇帝啊，上很多人在那边见到死，对吗？这个也不要了。金字塔啊，不要法老啊。虐待以色列人呢，叫他们用草做砖块啊，这些都不要有了，饥荒也没有了，没有，在这地方没有饥荒。那么存留下来的是什么呢？箴言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箴言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圣经说，正直的人才能在地上安居，无过的人才能在地上存留。可是邪恶的人必从地上剪除，诡诈背信的人必从地上拔出。是的，只有正直无过的人才会在地上居住存留下来。所以这幅乐园插图啊，最宝贵的就是里面的人。我们想不想成为这个图画里面的人呢？是的，完美的新世界将会让符合资格的人看见，到时所有的痛苦，现在所经历的烦恼都一扫而空，换来的就是喜乐。我们不需要压力，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我们要努力的符合资格。还记得吗？我们要采取两个步骤。第一，脱去旧品格，按圣经穿上新品格。第二，我们要去传道，并且努力获得资格受浸，成为上帝手下的传道员。你现在采取行动，就有机会成为图画中里面的一份子。这一份子在圣经也称为大群人，他们会有特权呢，活生生的度过这个黑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可以媲美以色列人过红海，也可以媲美挪亚进入方舟。所以我们也可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从哈米基多顿里出来。所以这个演讲的确让我们去考虑我们现在的资格怎么样了，我还是有符合资格吗？如果我的资格不够，我可以怎么做？我们鼓励大家能够时刻的保持资格， 准备进入上帝的新世界，降服。